长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张继所作的一首《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在安史之乱爆发前两年，诗人张继刚刚考取了进士。战乱爆发后，因为当时江南政局比较安定，张继和不少文人一样，纷纷逃到江浙一带避乱。一个秋天的夜晚，诗人乘坐的小船停泊在苏州城外的枫桥，江南水乡秋夜优美的景色吸引着这位怀着旅愁的客子，于是他便写下了这首诗。诗的大意是：月亮已落下，乌鸦啼叫，寒气满天，我对着江边的枫树和渔火忧愁而眠。姑苏城外那寂寞清静的寒山古寺，半夜里敲钟的声音传到了客船。这首诗精确而细腻地讲述了一个客船夜泊者对江南深秋夜景的观察和感受，他也将作者的羁旅之思、家国之忧以及身处乱世尚无归宿的顾虑充分地表现出来，是写愁的代表作。诗歌标题中的枫桥是苏州西郊的一座古桥，它位于虎丘区的枫桥街道。这座桥现在与寒山寺、铁灵关和枫桥古镇共同组成了枫桥景区。而要说到这片景区最有名的景观，自然非寒山寺莫属。这座寺院始建于南朝，最初名叫妙丽普明塔院。后来到了唐代贞观年间，寒山、西迁两位高僧又在这里创建了寒山寺。一千多年内，寒山寺先后五次遭到大火焚毁，最后一次重建是在清代光绪年间。历史上，寒山寺曾是中国的十大名寺之一，寺内佛像雕塑别具一格，碑刻艺术更是天下闻名。碑廊陈列着历代名人如岳飞、唐伯虎、董其昌、康有为等人的诗碑，而其中最为有名的则要数晚清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俞悦所作的张继诗碑。诗文中提到的夜半钟声曾经在历史上引发了很多争议。北宋欧阳修认为，张继此诗虽好，但三更时分却不是撞钟的时候。不过南宋的范成大之后又考证说，吴中地区的僧寺确有半夜鸣钟的习俗，称之为定夜钟。 不过，现在寒山寺里的古钟早已不是张继诗中所提及的那口唐钟了，甚至明代嘉庆年间补铸的大钟也早已不知下落。今天的大钟是清光绪年间的江苏巡抚陈奎龙督造的，巨钟有一人多高，外围需三人合抱，重达两吨。钟声洪亮悠扬，余音轰挑。以钟声闻名天下的寒山寺，每年除夕夜或元旦晚上都会举行敲钟仪式，钟敲108下，每一下代表一个烦恼。据说听完钟声，来年的烦恼便随风而去。如今如果您晚上来到枫桥古镇，漫步古枫桥畔，依然能看到曲折的石板街，古朴的木板房，宽阔的码头边停泊着一只只江南篷船，而流淌了1000多年的运河古水已经被开拓成了一湾开阔的水面。可以说枫桥边的景致既保留了当年的静谧与落寞，又多了一点优雅与浪漫。如果碰巧能听到一声声浑厚的钟声划过，似乎还会一瞬间穿过时间的隧道，体会到张继心中的忧愁与寂寥。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陈寒，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作家刘一达，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我有轻薄暗哑的老吉他，我想道出心中许多话，沉默压着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演员嘛，哪一关都哪一关的作用，特别是这个眼睛最重要。 那是， 如果你眼睛有毛病，一出台观众一看，这人眼睛有毛病。 哎， 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发现了没有啊，我眼睛可就有毛病。 什么毛病啊？ 斜视。 瞧不出来。 瞧不出来吗？ 瞧不出来。 当然了，我已经摔好了。 哎，对，摔好了。 摔好了。说来也巧啊，我有回我骑着自行车路过这个正义路，因为我这车骑得太快，眼看我这自行车和对面来的汽车就要接吻了。 是啊， 我一着急一捏闸，就听蹭一下。 怎么样？ 车站住了。 行了， 我一前滚翻就摔出去了。 哟， 就这脑袋正摔在汽车轱辘旁边， 多危险！ 危险呐、啊！这一摔，愣把我这斜视给摔正了。 是啊， 您看我现在这眼睛怎么样？ 嘿嘿，因祸得福。 哎，要怎么说无奇不传呢？这件事让我们街坊二嘎子知道了，赶紧上我这打听这偏方去了。 这么一说，这二嘎子也是邪事。 对，所以他跟我说啊，金斗大哥，既然您这眼睛能睡好，我照方抓药，由明天起我就开始睡。 怎么睡啊？ 走在马路上，自己给自己使绊。 哦， 左脚一别着右脚，啪， 怎么了？ 一大马趴就睡出去。 是啊， 半天愣没爬起来啊。 睡得够呛的。 旁边有个老太太赶紧给搀起来了，快起来吧宝贝儿，哎呀睡得够呛吧。你瞧 二嘎子说什么呀？ 谁让你搀我呀？你一搀我白睡了。 嘿， 多一事儿我告诉你，由明天起我还得狠狠睡。 怎么睡呀、啊、 由楼上往下睡。 这不玩命吗？ 他们家住在二楼，站在楼梯口一个倒栽葱就下去了。 是啊， 您说怎么那么寸啊？ 怎么 楼下正放了一塑料痰桶。 怎么了？ 这脑袋不偏不歪，噗， 怎么样 整套上这痰桶、哎、 这寸劲儿呢。怎么回事？ 进去时候容易。 为什么呢？ 它是顺着的。 对， 再拔可拔不下来了。 怎么 让鼻子挡住了？ 嘿，这倒霉劲儿呢。 二嘎子有劲儿，噗， 怎么样 痰桶下去了， 没问题了。哎，这鼻子怎么回事啊？ 你给闹闹名啊。 嗨、哎、这不倒霉吗？ 哎呀哎呀，金斗大哥，我还得跟您打听打听。 哎， 就是您这个眼睛是在哪儿摔好的来的？ 我呀 啊， 正义路。 哪儿？ 正义路。 正义路。 哎， 太好，您听这名字就顺的。 怎么见得呢？ 正一路嘛， 正 过来容易这条路。 哦， 您看我摔那地方嘛，再摔一百回我也摔不过来。 那么你在哪儿摔的呀？ 下斜街 啊。下斜街？ 嗯， 这有什么呀？ 还越摔越斜。 这不像话。 我也得上正一路摔。 哎，好好好。 再问问您， 哎， 您摔的时候骑的是什么牌自行车？ 我骑的是凤凰的。 多好啊，多好。我倒霉就倒霉我这汽车牌子上。 你骑的什么车呀、啊、 永久的。 这永久的怎么了？ 哎呀，你听这名字也永久啊，他告诉我永久过不来呀、 啊、是 啊，所以我也得换一个凤凰的。 可以可以可以。 再问问您， 哎， 您摔的时候是晴天是阴天？ 那天是晴天。 哎呀，我摔的是阴天呐。 阴天有什么呀？ 这阴天反潮，眼珠发皱，不容易过来。 哦， 哎，晴天是。 哎， 您摔的时候吃的什么？ 那天我吃的是烤鸭子。 我吃的烤白薯啊。 烤白薯有什么呀？ 烤白薯它没有油水，它不容易摔过来呀、啊。 嗯， 是不是？改吃烤鸭。 哎， 再问您点事儿，就是您摔的时候，您这脑袋跟那汽车轱辘有多远？ 都挨上了。 哦呦，都挨上了。 哎， 太好了！明儿我摔的时候，我这脑袋也跟那汽车轱辘 挨上， 我不摔了。 怎么不摔了？ 再把我压死。 纯粹是东施效颦呢。 你说怎么办呢？二嘎子有主意。 什么办法？ 上摔跤队。 摔跤队？ 哎，摔跤队天天摔呀、啊，说不定哪天就给摔过来。 哪儿那是啊？ 还真去了。 哦，真去了。 上摔跤队了。 嗯， 他不知道啊。摔跤队里有一规矩。 什么规矩啊？ 学摔跤的人先得练习挨摔。 哎，还得会挨摔。 尤其是这个队里， 嗯， 有这么一大个子， 这小子有点欺生。 怎么了？ 一看二嘎子来了，一努嘴拿他练手。 哦， 左一个背胯，右一个坡脚，前面一个钩子，后边一个别子，没三天把二嘎子愣给摔急了。 是啊。 哎呦哎呦，你们欺负人是怎么着？你们 怎么见得呀？ 我上你们这摔眼睛来了，没事你们摔我屁股干嘛呀？ 谁让你来的？ 你甭来这套，大个子，你这叫欺生，我懂。我不摔了，我找地儿练功夫去。 嗯， 等我功夫练成了，非跟你好好摔摔不可。 可以。 从此以后，二嘎子是投名师访高友。 嗯，他都练什么功夫了？ 首先他练过拳脚。 都练过什么拳呢？ 他练过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拳、五虎拳、六合拳、七圣拳、八仙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宫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家撒马拳、三十六方匕首拳、七十二横拳、108套罗汉拳。 好， 远了长拳，近了短打，挨帮挤靠，闪斩腾挪，二嘎子最拿手的功夫是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蛤蟆蹦、骆驼纵、鲤鱼打挺、耗子钻洞， 我都没听说过。 各种兵刃他练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什么带钩的、带刃的、带链的、带环的、带峨眉针的、带护手牌的，扔得出去的、垒得回来的，18般兵刃他是样样精通。 好，那么摔跤呢？ 摔跤说内行话叫撂跤， 哎，又叫灌跤， 讲的是通天贯日、七拿相衡、踢抽盘肘握、肘折闪凝空、崩拱柴火道、爬拿里道沟，大半的360，小半的赛牛毛。二嘎子是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啊。像什么正把反把、穿裆靠、里手外水穿腿摸、里手勾外手勾、里手搂外手搂、正别的反别的、手别的脚别的、拱别的切别的、倒别的，头上弓、手上弓、腰上弓、腿上弓，只练那二嘎子眼睛努着、太阳穴鼓的、扑着肉翻的、赤子肉横的，四棱胳膊剑线一跺脚像砸夯，咳嗽一声赛过二踢脚，砰！ 我头一回听说。 二嘎子觉得自己功夫练得差不多了， 哎， 找大个子去， 找他练去了。 两个人换好了搭理，二话没说就交上手了。 嗯， 您别看这大个子身大力不亏，一照面大个子就晕了。 怎么会晕了呢？ 您忘了，眼是心中之苗啊。 对， 和对方交手的时候先要看对方的两个眼神。 为什么呢？ 你好知道从哪儿下手啊。 对， 这大个子一看二嘎子的眼睛， 嗯，怎么回事？ 嗯， 怎么了？ 一只眼睛向左看， 嗯， 一只眼睛向右看， 嗯。 大个子心里说坏了。 怎么坏了？ 我从哪边下手他都看得见我呀。哎呀，这叫什么功夫啊？ 这哪是功夫啊？ 哦，我想起来了， 嗯， 他练的这叫分神法呀。 托子呢？ 他不知道二嘎子是双斜式啊。 嗯， 哎呀，这功夫可厉害呀。 厉害什么呀？ 我听我师父说过，这是绝活啊。这 是啊。 得了，我先来个先下手的危墙吧。 对， 说时迟那时快，左手这么一晃，右手扑盖住对方的大领，往怀里这么一揽。 那么二嘎子呢？ 身体灵巧，借劲使劲一起身走，是个正把穿裆靠。大个子一看不好，赶紧撒手踢腿走连环。二嘎子又使个跪腿德和乐，个子赶紧撤腿背部抄手摁别的，这两个人可就摔在一块了。你来我往30多分钟愣没见交，那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好， 突然大个子这二嘎子使个扫堂腿，二嘎子脚上一使劲，噌，穿起够70多高，在空中来个720度，在大个子身背后脚扎实地。您再看，上身不摇，下身不晃。二嘎子一看时机已到，赶紧把气运在脑门上，对准大个子后腰眼， 怎么了？ 就是一羊头。 哦， 您再看这大个子噔噔噔，啪， 怎么回事？ 摔出去够1丈多远。 哦， 野大的二嘎子用力过猛啊，震动两个眼珠，在眼眶里转了够有40多个圈，嘟，吧嗒，俩眼珠纹丝不动了， 正过来了， 嘿嘿，成对眼了。 你看。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京西人文奇观，千钧台庄户翻会。千钧台庄户是京西门头沟两个相邻的山村，每年正月十五十六是那里最热闹的时候，村里有着四百多年历史的古翻会要在这两天以连村走会的方式邀请众神共度元宵节，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千钧台庄户翻会也叫天人吉祥盛会，两村共有十七面幡和三面大旗，幡上写着神仙的名号，如天仙圣母碧霞洪德元君、山神、土地、财神三圣之神等等。旗上会有神像，三面大旗分别是灵官旗、老爷旗和真武旗。走会时，两个村组织起二百多人的队伍，擎起幡旗，敲着锣，打着鼓，奏着乐，舞着狮子，扭着秧歌，既是娱神，更是自娱自乐。 抠的， 但是不成，那个不叫一个方法。 2017年六月十八号，在门头沟大台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协会院内，大翻会正在进行培训。为了这次培训，大翻会特意新做了两面练习翻，一面翻上写着传承保护好国家级非遗，另一面上写着参与翻会活动祈福迎祥。孙长林是大台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的会长。 因为咱们这个翻会是现在是国家级的，国家级那上边这个拨点款说让咱们搞一下培训，这是好事儿。所以但翻会以往没有培训过，这是第一次，翻会始终没有培训过。你看其他音乐班炒的班这都培训过。 千钧台庄户翻会当中，有大翻会、秧歌会、大鼓会、吉祥会、音乐班、小车会、号佛会、狮子会等众多会档。今年夏天，大台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组织各档会进行了轮流培训。 就是你这眼睛啊，老得看上 头。这是一个最规范的标志。 另外，你这个 你吃饭要不看点儿，那娶个媳妇也不给饭，那准倒。 多少有点风。 再娶饭要不看点儿，准倒，那没法。 别怕 呀，也不信你就试试。 近些年来，千钧台庄户翻会以其古老和丰富而备受关注。除了整个翻会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外，翻会中的京西翻越和锅子大鼓会分别是北京市市级非遗和门头沟区区级非遗。 年轻的练了吧，年轻的。您举牌，你主要说你要腿岔开了， 老头子死一年。 你要这样，你怎么越容易倒？ 我说老头子死一年赚一年了，死老头子嘛。 翻会所用的大翻，翻体高达八米，其中翻面高5.5米，比我们在庙会上见到的中幡还要高大一些，重量有6-7十斤。年轻人们走会时喜欢像中幡一样耍一耍，博得几声喝彩。 我说以前的时候请的幡是不能耍的，是吧？ 对，那上面要求，这次我们通过学习班以后也是要求大家尽量别耍，耍就容易出事儿。 因为过去咱们这本身这个翻译就不让耍的。 昨天培训的什么？ 昨天培训的，昨天主要给大家讲讲培训的意义啊、目的啊，学习学习对这翻会的整个这个对这各处翻的这个情况给大家说了说。 嗯。 另外，咱这请翻关键现在注意安全这方面，对吧？从安全这方面没讲的比较多，对，砸着人。不像过去都是这两个村的人，他老百姓也都知道，都有这个意识，是这翻要倒要倒赶紧扶一下，他这外边人他没这个意识。 清翻不仅是个力气活，还有很多技巧。每面翻的顶部都有一根绳，走会时一人举翻，一人要在后面牵着绳，左右还各有一人互翻，翻要倒时扶一下，四人一组共行一面翻。 你要说举翻，这点要领全在这拽绳子上面，这点要领。你有劲儿，你拿起就举，你拽绳子掌握不好了以后，你怎么也没法弄。 他不配合你，你想起他不松手。 这脑瓜子，这脑瓜子和这眼，就得光盯着你这举翻的。还是东风还是西风，这个还是能走不能走。我刚才说了，你要是累了吧，我都知道你累了，我这拽着不让你走，让你翻翻劲儿，我还这么哭嚓哭嚓再放，跑死你啊，是不？这个拽绳的就是有这个，不说是能怎么拽绳，那拽不了，你不成。 在千军台村和庄户村，和元宵节的热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平日里的安静，没有人。成为翻会存续面临的最大困难。 这个现在搞活动难度很大，因为人都不在村里边，是吧？咱们千军台和庄户这俩村是一个翻会，俩村一个翻会呢，咱们这翻会参加各档的就得需要200多人呢。实际上在村子住的人员很少，过去我们在老村居住的，73年招工转户以后，咱们老村呢搬到门头沟去，搬了一半了，剩下留下了一半以后，在老村后来又搬到这儿新村，搬到这儿以后，后来又有一次还搬迁，前年这又搬迁，啊，搬迁又搬到汪平的，搬到这个羊屯的，现在还剩60户。 哦，还剩这么多呢？ 实际上在这住的没有60户。在这住的要一到冬季也就是30多人吧，冬天。现在一到了夏天以后啊，这人员逐渐的多一点，现在也就是50-60人，这么大一个村子住了50-60人，人好多都是坐99坐公交车来。 如果没有咱们这翻会的话，是不是就是70年搬走，慢慢的搬走，可能也就大家就不回来了。 对。咱们这反正一年一度的翻会，一般的他一般的抽空都回来，特别一些个老人对这是有感情的，过去这么多年对这翻会感情挺深的。过去老人就是春节在外边打工还是怎么可以不回来，但是正月15、16要回来，而且咱们这个翻会都是义务的，就是靠老百姓自发的，老百姓自发的，然后他有这种热情，出于对这个翻会的热爱，老总给留点东西。现在好多都是60、70岁的退休工人来参加这个。 那您觉得这个除了这个翻会的凝聚力，是不是还有这种家族的？就是大家也都是亲戚啊什么的，也聚在一起。 也有关系。你要如果没有这翻会，这个当时就不可能往这儿聚一下。你要有这翻会的凝聚力，一年他可以回来大家聚，亲戚朋友可见个面啊，是吧？你要如果没这翻会，那就很少了，是吧？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如果说每年元宵节走会时招展的翻旗是翻会队伍当中最亮眼的，那么郭子大鼓会如雷动般的鼓声则是传得最远的。韩祥启是郭子大鼓会的会首， 整个这翻会里边的话，这大鼓呢也是它一个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算是离一个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以番会骨会为主。从前的时候的话，这就是一个什么呢，属于一个就跟是打仗的似的，出兵打仗布阵的似的，前边灵光开道，后边呢啊，大骨会是在最后，哎，打仗不后头不得催命骨救命锣吗？是吧？这大骨要是不停，你就得往前冲。哎， 您几岁学的？ 还是我们学完那会儿的话，我这11、12岁是吧，就开始就练这个。那时候或者是吧，有老人的话，有老人在前面领着，你家里边孩子不参加都不行。一代一代往里传吧，就在传宗接代那么一种性质，都是积极参与。 郭子大骨会的乐器有大骨和小镲两种，村民们称小镲为郭子。而郭子大骨会的传承，除了演奏之外，还有表演武术套路的遮锅子。 大骨会的话，就八面大骨，20几副小锅子，啊，都穿上衣裳。大骨 就是那个黄色的衣服吗？ 对，都是统一招装。 那个一直都穿那个黄色的衣服，戴个那小帽子。 对啊，对。 那叫什么？这套衣服叫什么？ 戴着就跟那个武松帽似的。哎呀，这从前那时候的话，遮锅子的话，它是一个武术性质。脚下穿着快靴，我们这几年的话就练了两套，比较安全点的这个，好学的这个，教一教他们。 为了传承郭子大骨会，韩祥启为门头沟的坡头中学编写了相关教材，并定期到学校教授技艺。 这骨会的话，现在大概计还有那么25、26套，这个25、26套骨，现在只能我能打下来，再找第二一个人都没有了。每回去了以后的话，我都不闲着。到那儿去以后的话呢，都说的话，你去了人家领着打呀。回头我就领他们打。我们在这个还没有搬迁的时候，在老家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还算比较好组织。把那个时候的话呀，组织那一块也都是在农村，不管怎么着都在这一个村子里边。一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的话，自然而然的他就都聚在一起了，就开始的话就筹备正月15、16，这个会。现在困难了，现在唯一在担心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多多少少的话就还留恋上这点东西啊。你像我这已经是七十一的人了，所以说的话这老总们留下这几百年留下这点东西的话啊，有哎，如果要现在要是不下狠心装，那有可能就在我们这一代就算销声灭迹了。 我看介绍的这个大骨会的以姓韩的为主， 这是家族 从老辈子传下来的话就是家族性的。这骨会呢就是韩家门的，就是我 爷爷会是张家的。 对， 我也是张家的。 张家门的呀是一个玩炒的玩，孙家门的是大翻 啊。 第二个也是孙家吗？ 第二个有孙家的张家的，这个没什么，他那个反孙家为主，他这既是孙家为主，其实我一个也跟亲戚有姻缘，就是这。 唱秧歌也是唱什么呢，也是唱这会。 哎呦，二十余哎，翁。 千军台和庄户村各有一个秧歌会，其中庄户村的秧歌会更为古老，由樵夫、渔夫、拉花的、卖药的等6对12个角色保留着古老的秧歌唱。这是张广学和孙殿库演唱的秧歌唱《渔樵对答》。 谁的高，我与阎翁说呀，鱼竿鱼线啊，斗来盆他就一呀顶，说桥外佛说我要为 6几年那个 多年了吧。嗯，64年， 62年， 62年开始学的，你们家？ 我们去弄了一年就撂下了。 弄了一年就撂下了。 不弄一年就不让弄了。 你们都分别是扮演哪个角色？有固定吗？在咱们这秧歌会里？ 秧歌会里原来是有固定的呀，你看他是扮演渔婆的呀。 渔婆，您呢？ 我是扮演那个，老座子的。 就那老买卖， 那老太太， 你看看这个， 看到了， 看看这老买卖。 咱们今天的人呢，总的来说还算来的不少。谁家里没事儿，突然通知，

每天在中南海工作的国家领导人们都吃些什么？ 大鱼大肉那个里头不太受欢迎。他们领导说啊，吃白煮啊好，说吃南瓜也好。后来说那这两种给他凑一块试试。开始我们是弄麻花，弄一片这个，弄一片那黄的，一拧一蒸，哎，挺好看。后来我们又发展这馒头。 这是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柳泉居京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屈德森在中南海服务时的经历。作为柳泉居的总经理，屈德森带领整个团队在中南海服务了11年。上到国家领导，下到平民百姓，对柳泉居的京菜都赞不绝口。那这走进中南海的京菜制作技艺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请听非遗时光大型采访报道，柳泉居京菜走进中南海，访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柳泉居京菜制作技艺传承人屈德森。 我是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柳泉居京菜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屈德森。 老哥俩又讨论了许久，毫无办法，于是就一同到天泰轩去要了一斤半柳泉居自制的黄酒，几个小烧，那也就是烧子盖呀、炸鹿眼之类，哎，吃喝的相当满意。吃完， 这是老舍先生的自传体小说《整红旗下》里的一段。他幼时便住在与柳泉居仅隔一条护国寺街的小羊圈胡同，写小说以柳泉居为环境素材，自然是信手拈来。柳泉居是北京著名的八大居之一，始建于明代隆庆年间，由山东人出资开办。据说这柳泉居三个字还是明朝奸相严嵩的落魄之作。当年明穆宗想要除掉他，但因为先皇有言在先，无法取他性命，只好罢免官职，超没家产，只给他留下一个银碗，让他以乞讨为生。这一天饥渴交加的严嵩来到这家小酒馆门前就走不动了，央求主人给他酒喝。掌柜的认出了他，听说他写得一手好字，就让他提字换酒。严嵩看院子里有一棵柳树，柳树下有一口清泉，于是就题写了柳泉居三个字。后来柳泉居在多年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集南北烹饪技艺之长，取京城人口味习俗之号，以鲁菜为基础，创出了独具特色的京味菜。 在这个京菜制作当中啊，刚几十年，因为黄酒呢一点点就不行了，这样的话呢，山东风味菜到最后呢就是演变了京菜，就我们有几个老师傅的传承下来，是我接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杨师傅杨清如老经理，还有呢我的师傅就是张铁元，他是第23代传人，那到我这是24代传人。在研究这个京菜的时候呢，就是杨师傅杨清如老师傅和这个张铁元师傅他们去研制出来的。 虽然屈德森认为很难定义京菜，但京菜中深受百姓喜爱的名品却是不少，那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它做工呢比较讲究，特别是原材料更讲究。第二个呢，就是说大部分的我们都是创新菜比较多。你看啊，就在我这个老前辈他们这一代研制出呢不少，在咱们北京市来说应该有名。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炸风虾段，这是在京城来说应该说是独一家，现在别的家还真没有。他是做的呢，首先第一个他必须要保持这个虾的这个皮儿要保持住，其次呢他做出来以后呢皮儿酥，里边的这肉嫩。再有呢就是说当时他们研究这个菜的时候呢，就是为了什么呢？因为虾皮嘛，它是补钙，所以呢它第二个呢口感又好，所以这属于是咱们北京风味应该说独特。 其实柳泉居对于京菜的挖掘，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创造更准确。 我们创造这菜在北京市都拿过名次啊，就是84莲子，因为莲子嘛它本身它有这个苦音，但是它用糖一拔，这个菜是相当好吃，深受这个顾客的欢迎。 京菜独树一帜，但要想进入中南海并不容易。也是机缘巧合，2005年 因修建地铁四号线，柳泉居被要求迁移，只好暂停营业。就在这时，公司领导给他们安排了这项任务。 国务院的里边那个食堂啊，它是改造，它改造呢需要呢两个多月呢去送餐。北京市就找到我们计生区，找到华天，让给送餐，送了两个月的餐。在里边那领导也好，是方方面面的这个就餐人员都认为华天做的比较，第一是卫生，第二是质量挺好，第三呢老字号的这种资源，最后决定让我们柳泉居全班人马就是进入到这个国务院里的那个这个食堂。 众口难调，如何照顾到中南海里每一位领导的口味，屈德森想尽了办法。 一种菜做两种，这应该说动点脑子了。比如说都是一个鱼香肉丝，我要有一个种是偏辣，有一种呢偏淡。比如都烧鱼，它有一个红烧，它有一个干烧，您想吃哪个都有。还有呢就是咸的和淡的，因为提倡这个嘛，所以我们就给它改。 屈德森带着柳泉居全体员工在中南海服务了11年，虽然菜品做工讲究，口味独特，但任谁每天都吃肯定也会腻，所以屈德森常在休息的时候跑到远郊区县寻找创新的灵感。 当时我们呢在国务院，因为我没有生产地儿，这个非遗的时候呢要做现场制作，所以我们很难，那里头呢又进不去。后来怎么办？那就是我们和集团公司领导那个商量呢，就是找到我们下属一个单位，借用他们的这个场地去做菜。再后来呢，还有上我们职工学校去做。反正当时挺困难，原材料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是当时又现买原材料啊，现制东西啊，也把这个也给，不管是多少困难嘛，反正都给克服了。 建成3000多年，五都六朝变迁，燕都辽金元明清，文化遗产说不完，青史几行名姓，宝藏代代相传，前人著作后人翻，凭吊间多少感叹。上回书说到咱北京城的 非遗时光，传承的力量。2009年10月，就在屈德森带领柳泉居全体员工在中南海工作的时候，柳泉居京菜制作技艺入选了第3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屈德森作为柳泉居饭庄的总经理，也是柳泉居第24代厨师传人，他带领团队为中南海掌造11年，虽然很风光，但他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要让柳泉居京菜重现京城。而他的京菜情节还得从他成为一名厨师说起。1979年，21岁的屈德森接替退休的父亲进入餐饮行业，当时他面临着一个选择，是像父亲一样做一名出色的服务员，还是做厨师这种有技术的工作。 这边来就是我想什么呢，因为我在这边之前，因为我70几年是大地震，我们香河离唐山虽然不近，但是也不是特远，正好唐山大地震呢是对我们香河影响很大，当时我们村里的房子基本上50%都塌了，是国家呢给了物资要重建家园。那我们当时刚毕业，组织一波呢，因为也没有瓦木匠，那组织一波上县城搞学基建，学回来以后我就是瓦匠的头，所以我当时就有技术。我到这一来呢，我舅爸伯呢他又没技术，那我就跟这个老前辈这么一比啊，我觉得还是有年轻人嘛，还是有技术好，所以我当时我就说我是学手艺。 屈德森的学徒生涯和今天的拜师学艺有很大区别，他之所以得到厨艺真传，得益于他对师傅的那一份尊重。 比如说过去啊是这样，师傅确实挺认真，但是呢过去他没拜人家，人家说想教就教，你跟他走好关系他就教你，就跟我说为什么人家教我呢，那我早来，我给您这所有的活都我下手活我都干完了，您来了以后您就指点我就行，而且我又积极点，对吧，一看这不是重要的菜，师傅来我来，那就这样呗。你现在不行，现在你学的话你就得看着你学，你就得要练，我们这会儿不行，而且还得要说经理说今天瞧活不忙允许你上上道，那过去那是，现在你要想收你徒弟你就必须得上道，我得教你。 1460多个日日夜夜的不断打磨，屈德森终于出师，成为正式厨师，不到半年就升为厨师长。 按照现在这个流行语啊，就是说正能量。我们作为一个每个一个厨呢，当时我们是，反正我是这种想法，就是你炒出去一个菜，服务员愿意端你这菜往外端，那你是很荣幸。当时服务员也很认真，如果这菜炒的不是太好看，他都不愿意端，那因为他端出以后，这客人要说不好听的话。 在担任了多次救火队长，救活了多家濒临倒闭的餐馆之后，屈德森来到柳泉居当经理。他有一个习惯，就是甭管在哪儿当领导，都要坚持每天下厨炒菜。正因如此，他才得到了柳泉居精菜制作技艺的真传。 当经理呢，当时我是这么想，你经理，因为我这经理啊当的也挺累，我是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炒菜，因为我想手艺不能扔了，如果扔了的话，你当什么经理你要是不懂也是不好管，所以我一直在炒菜。后来呢，我们的师傅呢，就是特别是张师傅，他觉得这经理跟别的经理不太一样啊，他老炒菜，所以他呢就是一点把这个柳泉居这种传统的菜就交给我了。 要想将柳泉居精菜制作技艺传承下去，饭庄火不火至关重要。 你好先生，看一下菜单，看吃点什么。 在屈德森担任柳泉居总经理不到一个月，他就将柳泉居饭庄的销售额翻了三番，甚至在2003年非典时期，柳泉居也成为了北京市为数不多依然开业盈利的饭庄。屈德森的努力也终于得到回报。2013年，屈德森获得首都劳动奖章。2016年，当选北京市劳动模范。然而，柳泉居在北京消失11年，成为他心头的痛。他能做的，只有保存好柳泉居的两块老牌匾和一本老菜谱。 就我这牌匾啊，这是两块。我们11年前拆了以后，我什么都没留，我就把这两块牌匾啊，我拿车拉走了。因为我们上这个在外边呢，刚才我说了，不是直接就上国务院里头了吗？因为我们还要开个两个豆包店。我第一个呢，那里头你不能搁呀，搁不进去，那怎么办？就搁豆包店，搁在这西四这回来这拆了以后，我们又搁在这新文化街，搁完新文化街又拆了，我们又搁在这个刘海胡同。反正搬家那么多次，这十一年我老带着，但是真没想到，他十一年以后他又开业又用上了，这是我最大财富啊！还有一本就是我们当时拆11年前的老菜谱留下了，就这么着。 经过屈德森等人的不懈努力，2016年8月28日，阔别京城11年的老字号柳泉居在原址对面重张开业，令很多老顾客奔走相告。准备重张的日子，屈德森忙坏了，一方面他要做好中南海里的食堂工作，另一方面还要操心柳泉居重新开张的繁多事宜。功夫不负有心人，重新开业的那天，柳泉居门前从早上开始就排起了长队。 开业当天呢，我们都没敢宣传，就那么挺频繁就开了。那当天的买卖啊太火了，那排大队，这老百姓全在这大街上排。我们现在可有照片，我们是从早晨一开业，还没我们正式开业，那外边就排大队。所以呢，我们也得了个年，我们头一个月我们的员工就没正经吃饭，吃不上饭，从开了业中午连班一直到晚上10点还有顾客。 此后屈德森把工作重心从中南海转移到柳泉居，最终他选择离开中南海，让整个团队回到老字号中。因为柳泉居的精菜技艺是老字号的魂，更是老主顾的深厚情感和文化的寄托。对此，柳泉居副总经理郑杰深有感触。 好多吃饭的顾客就是寻找儿时的味道，就是一上这就感觉真是非常的激动啊，就包括在这过寿啊，80岁大寿啊，就包括之前一个大妈在过寿，完事说结婚的时候在柳泉居，告诉说以后我让我的孩子什么都上柳泉居来吃饭，还有拿着报纸，然后听说柳泉居阔别11年，然后又那个面对京城老百姓了，拿着报纸来，92岁的大爷来，非常感动的，就感觉这又一定要把这柳泉居做好啊什么的。 既要原汁原味，又要与时俱进。重张之后一年里， 屈德森一直在努力恢复柳泉居旧时的面貌，这一点从他频繁更换的菜谱中就能够体现出来。 因为我开了这一年，有好多的老顾客就这个老菜谱上的菜没有，后来我一看，你这人家这么钟爱咱们这儿过去的那个老菜，虽然说可能按照现在这种流行它不太流行，但是我毕竟还是老字号，还要满足岁数大一点的一种需求，所以这次我决定又把过去根据这老的这个菜谱上的菜，那老顾客的这种反应和迫切的要求，我又增加了所有的那个受欢迎的菜都搁在这个新的菜谱里头。 杨老先生，看一下菜单，看吃点什么。 柳泉居这家老字号在屈德森的带领下生意蒸蒸日上，虽然现在顾客还是以老人居多，但是对于未来的发展他很有信心。 但是我认为呢，这个第一要是创一些适合年轻人的这种口味的这种菜，其次我自己对老字号很有信心。你可以想象，如果他的爷爷奶奶对我们老字号挺钟爱，那做子女的要想孝顺他，他必须得听老人的。老人说上柳泉居吃去，他的孙子这必须肯定要带上这吃来。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就想呢，就是一代一代他就带过来了，所以呢他的孙子吃着吃着，哎，他也岁数随着年龄增长，对老字号他也有一种好的印象。 精彩制作技艺是柳泉居的传家宝，为了保证地道的口味，屈德森也是想了好多办法。 所以我请这一师傅呢，比如说一个礼拜来两次，他要在这个现场直接指挥。你说这菜你怎么炒，达到什么程度是真正传承下来的东西，把关的，让他们年轻人要实现他们这种传承下去。他们这种 为了把精彩制作技艺传承下去，屈德森收了两位徒弟。他觉得徒弟在精不在多，而且作为徒弟首先人品要好，其次就是要尊重厨师这个行业。屈德森的徒弟董忠宁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一门师傅教给东西认真完成吧，得负责任细心，菜品质量啊，师傅说不好就是提上去，该改正改正，开这例会啊，每天就是研究，这是顾客一说这菜不好啊，晚上就说探讨探讨，回家怎么做，怎么烹调好，是不是尽量把它做到最好。 现如今董忠宁的精菜制作技艺已经独当一面，他最感恩的就是师傅屈德森对他的教导。 我的师傅完了对我们来说毫无保留嘛，这不像说过去呢，他我师傅他是个老师傅，人家就是说就跟那藏发些鲍鱼啥的，加点什么汤啥，哎，就是说这你给我拿点什么东西去，所以你就看不到了。在这儿你看不到，他就是你不会，我这师傅就是专门弄一个让你看着他做完了，还得教会你才会走。 刘伶不比可相如，豪饮为求酒满壶，去去且寻谋一醉，城西道友柳泉居。这是旧时北京的一首题为《柳泉居》的竹枝词。几百年沧桑变化，柳泉居精菜还是地道老北京的珍馐美味，柳泉居精菜还会一直红火下去。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柳泉居精菜走进中南海》，仿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柳泉居精菜制作技艺传承人屈德森。采访撰稿杜浩，播音郭伟，录音合成梁和之，监制秦小天，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搞对象谈恋爱是咱们青年人生活中一件大事， 哎， 所以要研究。 嗯， 如果搞不好啊，就会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幸福。你比如说吧，两个人定好约会了， 嗯， 星期六晚上7点在北海前门售票处见面。 好， 每次定约会啊，男的总是提前半个小时就到了。 干嘛去那么早啊？ 表现出对女方的忠诚啊。 哦，这么个意思。 今天因为有事儿 啊， 7:05男的还没来呢。 哟， 你看那个女同志站在那儿， 嗯， 又着急又生气，怎么还不来呀？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十点整。 阳光茶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约播出。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阳光茶园。接下来就有请健康顾问郭仁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讲睡眠障碍。一个统计资料证实啊，这个失眠的问题啊，现在是一个最最常见的内科疾病，尤其是神经内科的。所以现在有些医院都专门开设了睡眠专科门诊。为什么呢？因为在人的一生中，有1/3的人都经历过失眠，就睡不着、睡不好这个问题。而尤其是现在随着我们中国的人口的老龄化，中国现在60岁以上的人已经占了整个全部人口的比例高达 15% 左右了，也就是说100个人中间有15个人他的年龄都超过了60岁。而老年人出现睡眠障碍的发病率高达多少呢？可以高达 80% 以上，就是60岁以上的人大约有80%的人都有这样的睡眠障碍。睡眠障碍表现的当然有些不同，有些呢表现为入睡困难，这类的朋友每到了傍晚的时候他就出现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虑。焦虑什么意思？着急啊，担心今天晚上要睡不好啊，躺在床上像烙饼似的翻过来折过去，折过来翻过去，久久不入睡。而这样跟他一起的，比如他老伴儿要是睡得很好，就是你折腾啥呀，你看闹得别人都睡不着，这是入睡难的一类。第二一类是什么呢？哎，就是睡得特别的浅。怎么叫睡得特别的浅呢？有些老年朋友跟我形容，他说你别看我好像躺在那儿平平静静的，其实床前呢走过一个老鼠我都知觉，外边有风声有雨声，有什么声我都听得真真。你说这种情况就达不到一个很好的睡眠。什么叫好睡眠？要婴儿般的睡眠。你看那小孩睡觉雷都打不醒，那睡得可是非常的酣畅，非常的深入和投入，外边打雷他都不知道。这就是这才叫得到完整的休息。所以第二类叫什么呢？就他不是睡不着，而是睡得浅，达不到一个很好的是大脑神经为中心的我们的中枢神经、我们的躯体、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脑、我们的全身的各个脏器器官很好的休息修复的作用。因为实际上人在睡眠中间呢、能够得到很大的益处。现在不是有一种学说吗？就是说睡得好的人 都漂亮。有的人说为啥会漂亮呢？因为睡得好的时候啊，它体内啊我们自己的一些神经就使血液出现了重新的分配，而且呢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能力，比如就可以分泌一些类似叫胞皮酸类的物质，这类的物质可以修复我们人体内在的损伤，可以使我们的皮肤啊，使我们的内脏啊，方方面面的话都得到一个更新，所以它就显得特别的精神，特别的显得那么健康。所以睡得好还有这么一个作用，大家要知道。第三一类呢，就是现在在老年朋友中间和一部分中年朋友中间突出的问题，早醒。按照我们来说，人和人之间呢它有一定的差距，有的人呢他一天可能睡八个小时，他觉得只要睡好了他一天都精神抖擞，有的人可能七个小时都可以。据说我们过去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平均一天只睡六个小时，但他还能够很好的坚持工作，这些都是个别的。绝大多数人说人能够保证一天，老年朋友哈，有七到九个小时比较完全投入的睡眠，那你绝对非常健康。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睡眠时间就能够帮助你。但是这个早醒的人的话他达不到。你想有的人他晚上十点钟你看他在睡觉了，对吧？是也睡了，睡到一点钟，这才三个钟头，哎，他就醒了，或者是两点钟就醒了，然后就再不能入睡，就在那床上啊折来折去，就思绪万千，前三十年后二十年的事都翻来覆去的思考琢磨，最后弄得到了早晨真的六七点钟该起床的事，他已经就精神啊非常差了。你想他从两点钟工作到六点钟，他又想了四个小时的问题，你说他还有好精神到了早晨起来感觉到精神很饱满啊，很健康吗？不可能。这三类问题实际上就是三种不同的失眠状态。对这些问题呢，有很多朋友说那睡不着的我给他吃安眠药，他吃了就睡着了，是不是？但是大家要记住，吃安眠药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说的安眠药都是一些镇静之剂，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强制的使我们的大脑神经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正常的思维活动，而这种下去以后呢，还会使我们的人呢、会出现一个后放。他吃了个种镇静剂，第二天早上起来他都是昏头昏脑的，尤其是搞一些特殊工作的，比如驾驶员，那就麻烦了，他反应很迟钝，尤其是一些高空作业的人，他平衡都掌握不好，那就要出事儿，知道吧？他为啥呢？因为他不是正常的睡眠。正常的睡眠睡的时候他是按照我们说阴气能够很好的使他大脑的组织得到足够的营养，到了早晨醒过来他应该阳气生发起来使他精神抖擞，他这个不是，他是强按下去的，所以吃安眠药不是个好办法。而有些那种睡得非常浅的朋友，实际上他在一夜中间的话都出现一种反反复复的不正当的一种这种神经活动，最后大脑组织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对他整天来说怀着他的生物钟来说都起到了一个严重的紊乱。久而久之这类的朋友啊会出现记忆力越来越差，而且情绪也越来越不好，出现抑郁。有的人还因为长时间的睡眠不好以后引起内分泌的紊乱，血糖会上去。有的人还会因为睡眠长期的不良，最后引起肾上腺素的分泌出问题了，引起血压的波动。所以说长期的失眠可以带来整个人的精神的崩溃，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那最后这一类早醒的问题呢，我以前谈的也比较多，现在流行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种过度出现的早醒呢是一种抑郁症的表现，它往往说明我们大脑里边的神经介质它的分泌和代谢出了问题。所以说不论它哪一种，其实都是一些疾病的表现。那怎么样才能够使我们的睡眠得到一个很好的正常的恢复，恢复我们正常的生物钟的作用？这儿我就要跟你从祖国医学的角度啊来探讨一下了。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那种吃安眠药的强制的办法，或者说吃其他的兴奋剂提高你当时的兴奋愉悦的办法，那都是个对症，那不对根儿，不能从源头解决。实际上我们人呢、之所以没有一个很好的睡眠，与五脏就是心肝脾肺肾出了问题都有关系。比如你肝气太旺，会生火而干扰心，如果你想的太多，你会伤脾，这样气血不足以后，最后呢也引起我们的血虚而不能很好的睡觉。过度的劳累可以伤肾，最后更引起了这种心肾的不交。但是诸多的原因中间，最最重要的两个原因，一，肾要好和心能够很好的平衡，那就能够使我们的神经的兴奋和意志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这叫心肾相交，这是睡眠的一个基础。你看你晚上就应该什么，心火要得到很好的一致，肾水要充分的去营养你的全身，包括你的大脑组织。哎，到了北天的话，天亮了，阳气上来了，你心气儿就应该起来了。哎，这样的时候的话，你就应该充分的保证好我们大脑的各种思维活动的供应，这就是说心肾之间相辅相成才对，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要使我们想问题睡眠这个中枢所在，就是我们说的大脑能够得到很好的保健和营养，就是要水海得养。水海得养和这个心肾相交，它有一个共同的交汇之点，哪儿呢？在肾。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医认为我们的脑组织的营养缺乏了以后，它睡眠是不好的，中枢神经系统出问题了。而脑组织水海失养，那水海归谁所养呢？水海归肾经所养。肾中之精可以化为脑中之水，肾精饱满，它脑水水海就充足。为什么人老了以后它记忆力差呢？因为人老了，肾虚了，水海得不到足够的营养，所以就健忘，刚说的事儿转身就忘了。这就是说脑的健康是与肾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肾精是否足够。另外这个心肾相交呢，也是这个道理。肾呢，它藏五脏六腑之精，肾精呢，它应该很好的和心这个火，肾属水，心属火，水火之间，也就是我们人的兴奋和意志之间，要达到一个很好的一致的话，就必定要有足够的肾精肾水来完成这个工作。所以整个的睡眠所有的环节，不论你什么原因引起的，不论你是哪种情况，都是与肾出现了亏损有关系。有的人是因为肾精不足，水海失养，他就老是出现那种睡眠的话不能够很好的正常，老是出现那种浅睡眠。有的人的话老是出现那种早醒，也就是肾水不能抑制心火所造成的这种早醒性抑郁。所以要解决好这些问题的最最重要的根本保障和基础，就是要补肾，要把肾精补得饱满的。肾是我们阴阳的总根，你肾精饱满了，那么大脑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水海得养啊，脑细胞它都正常啊，神经系统它的功能都很好啊，这叫水海得养，能够有好睡眠。另外一点，你有了足够的肾精，肾为水火之脏，它既有肾阳又有肾阴，肾阴肾阳都能够达到很好的平衡，都能够达到很好的支撑和保障以后的话，哎，到了晚上肾水往上行去抑制过度兴奋的心火，到了北天心火能够往下降，能够去温暖肾水，这样就达到心肾相助，心肾相和谐，心肾相交，这样你该睡的时候你睡得像婴儿般的那么香甜，该醒的时候你精神饱满，你劲头十足，可以好好的工作。所以就从这两点来看，大家就要懂了，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补肾健脑，能够达到对于睡眠 全面的一个支持和呵护，要有好的睡眠，一定要有足够的补肾，海狗鞭就能够帮助你实现这个问题。海狗鞭它中间有17种氨基酸，有丰富的磷脂、卵磷脂、老磷脂等等等等的物质，有了它就能够帮助你真正的达到养水海，然后调节心肾。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阳春三月，双节将至，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公司特别定于3月1号至3月8号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元宵庆三八大型优惠活动，详细情况可以拨打咨询电话进一步了解，6618-7778 6618-7778。另外一部是6617-8400 6617-8400。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春季养生，重在养肝。春天呢属于肝，肝属木，那么肝的功能什么呢？它主要是疏发啊，它可以调理气机，可以让你的气血往外走，它是呢你调动气血的重要脏器。到了春天来的时候呢，气血呢从里边向外边走，主要功能就在于肝。肝主生发，喜苏达，喜苏泄，而害怕呢抑郁。就是说肝呢本身就希望你呢高高兴兴的，非常愉快的，你郁闷呢肝就会受到影响，气血呢就不能顺畅的生发，所以这也是我们春季养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春天呢对应人体的肝，肝脏呢与草木啊比较相似，草木在春季呢萌发生长，肝脏也喜欢生发，那么在春季的时候呢功能呢是比较活跃的。很多慢性肝病患者在春季啊都有反应，春天呢肝功能容易波动啊，容易升高，人的情绪呢容易激动，而且症状呢也比较明显。春天呢也是传染病的高发期，尤其是病毒性的肝炎。在历史上呢，肝炎的爆发流行大多在春季，同时呢人在春天的时候呢肝火也比较大啊，这一切都说明春季对应人体的肝是肝病的多发季节，所以春季养生重在养肝。肝的主要功能呢有两个，一个是疏泄，一个是藏血。那么肝主疏泄呢，就是指肝气具有一种疏通、调达、生发、藏泄啊等等这些综合的生理功能。正好呢这些功能与春季这个生发的阳气是相适应的。我们都知道立春以后呢阳气就向上了啊，主要表现在调节精神情志，促进消化吸收，以及维持气血精液的运行这些方面。人体主要的精神活动与肝的疏泄功能有很大关系的，而这里边呢怒则伤肝啊，最常见的是怒则伤肝。肝的疏泄功能正常了，人体呢就能较好的协调自身的精神活动，你像表现呢精神愉快呀，心情舒畅呀，头脑灵敏呀，啊，疏泄不及，那就表现精神抑郁啊，啊，多愁善感呀，我们的胸胁胀闷啊等等的。如果疏泄太过了，那就表现异常的兴奋状态，你像烦躁易动、头晕脑胀、失眠多梦等等的。再一个呢，肝的疏泄功能也有助于脾胃的升降 和胆汁的分泌，这样可以保持正常的消化吸收功能。所以呢，爱发火的人脾受影响，那么吃饭就不香，你时间长了以后呢，就影响到消化，容易出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打嗝犯酸，或者是腹胀腹泻等等的啊，中医称呢肝胃不和，或者是肝脾不调。肝的疏泄功能还直接影响到气机的调畅。中医说呢，气是血液的运行的动力啊，是一种功能。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实际上老百姓呢常说人活一口气，实际上就是指的这个气。如果肝是疏泄，那气机阻滞了，那么就容易出现我们胁肋刺痛，甚至于肿块。女同志呢还会出现经行不畅、痛经、闭经等等的。所以肝脏的功能啊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呢，肝是主藏血的。肝主藏血是指呢储存血液和调节血量的这个功能。当人在休息或者情绪稳定的时候，那么机体需要的血量呢就会减少，大量的血液就会储存于肝。当你劳动啊情绪激动的时候呢，机体的虚血量就会增加，那么肝它就排除它所储藏的这个血液，来供应我们机体活动的需要。中医里边有一句名言，人动血运行于注精，人静血归于肝啊，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血液里边呢还带有各种营养物质，人在平静或者休息的时候，肝会储藏血液，那么对肝就有一个滋养的作用。你发怒的时候呢，肝脏就会把血液运出去，如果你总发火，肝血则不足，那么肝的功能就会受到损伤了，体内阴阳不平衡，就容易得病，你像各种慢病毒性的肝炎。因此呢，我们在治疗肝病的时候，病人必须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遇事不要着急，好要多休息，以帮助肝藏血。现在很多人呢经常的熬夜加班，当然这样是不好的，因为人呢只有休息的时候，肝脏的血流才充分，你才能养肝。加班的时候呢，不但血不能养肝，而且还要消耗营养，所以在春季呢，我们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呢，充足的睡眠也是养肝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现代医学研究也证实，睡眠的时候呢，进入肝脏的血流量是我们在站立时候的7倍。肝脏血流量增加了，有利于增强我们肝细胞的功能，提高解毒能力啊，低于我们春季多发的传染病的侵袭。因此呢，我们要注意科学睡眠，青少年、中年人每天需要睡8小时，那么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7个小时左右，8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应该睡8到9个小时。体弱多病者呢，可以适当的增加睡眠。人卧则血归于肝，肝呢，它的藏血功能就会增强啊，肝血旺盛的时候呢，就有助于肝脏功能的发挥。另外一个呢，肝开窍于目，也就是说呢，眼睛的视觉功能主要依靠肝藏血的这个滋养。肝经呢又上联系到我们的目，因此呢，肝的功能正常不正常，常常可以通过我们的眼睛反映出来。肝血不足呢，容易出现视物模糊啊、夜盲；肝阴亏虚呢，则会出现我们两个眼睛干涩、视力减退；肝火上炎，那么目赤肿痛。上班族呢，平时呢看电脑比较多，多容易出现眼睛的干涩、发炎的症状，还有这个迎风流泪啊等等，眼疾都是可以通过啊治肝养肝的方式来进行防御啊治疗。我们平时去饭店是特别爱点这个菊花茶喝，实际上菊花呢就有一个清肝明目的作用。眼睛的主视角啊，我们主要是眼睛呢是看东西的，那么肝藏血功能正常了，我们的视角呢就好，两目呢就会有神。如果肝气不畅，肝血不足， 则两目干涩，视力减退啊。由于这个妇女的生理特点容易出现血虚，所以女性呢更应该保护眼睛，在生理周期的时候不要过度用眼。中医还认为肝属血而能视，如果肝血虚了就会视物昏花或者夜盲，肝阴不足了两目干涩啊，肝经热了呢目赤肿瞳等等的。当然呢，眼睛的功能与五脏六腑都有密切的关系，而与肝是最为相关的。五脏六腑的功能正常，视觉功能就会正常，五脏六腑的气血不足了就会影响我们眼睛的生理功能。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排灵芝集团生产的仙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我们说春季养生重在养阳重在养肝，因为春呢是主肝的，而且肝的功能只有在春季才能很好的得到发挥。我们建议呢，这个有肝病的人啊，我们上面说了视物模糊啊，还有我们肝脏的解毒功能不好的，有些肝病的人可以经常的服用灵芝，因为灵芝呢，它关键是能入人的五脏啊，而且呢补五脏的阳气啊，灵芝里边它是要补肝气啊，益肺气、益心气等等的，关键是能补我们的五脏之气。因为在中药里边呢，灵芝是入五脏的，当然有好多中药是入一脏两脏，只有灵芝是入五脏的。它到了五脏以后呢，就可以通过相生相克，使五脏的功能处于一个正常的动态的平衡。它可以补肝气，使得肝的气呢，实际上就是功能了啊，使得肝的功能呢能得到正常的发挥，肝的疏泄啊、藏血的功能都能得到很好的保护，而且呢，其他脏腑的功能增强，那么对于肝气的这个保护也有很好的作用啊。所以灵芝本身呢，它是可以入五脏的，因为一个脏器有病了以后呢，对其他脏腑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只有五脏的功能稳定正常，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那么各个脏腑的功能都会得到稳定平衡。肝是主藏血的，那么灵芝里边呢，像灵多糖可以滋养我们的骨髓，可以使骨髓呢分化出更多的红细胞，那么红细胞多了以后呢，我们血液就充盈，那么肝藏血功能就能得到充分的发挥。那么肝藏血功能多了，也有助于肝脏功能发挥，而且呢可以发挥肝脏的解毒功能。另外呢，灵芝多糖里边还有好多成分啊，你像灵芝里边好多成分可以扩张血管呀啊，使得我们肝脏的微循环得到明显改善。因为肝脏疾病呢，你像慢性肝炎呀、心血管疾病，那么都使得我们肝脏的微循环发生障碍啊。那么灵芝本身呢，可以扩张血管，使我们全身的微循环得到明显改善。那么肝脏的微循环改善，使肝脏本身啊供血供氧充足，这样肝脏的功能也能得到一个很好的发挥。对一些慢性病的调节，当然灵芝本身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因为这个我们说好多肝病也有对其他慢性病呢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啊。当然你得了慢性肝炎对其他脏腑影响大，但是其他脏腑有病了以后呢，也会影响到我们肝脏功能的发挥。你像现在一些慢性病，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当然这些疾病呢对我们肝脏也是有损伤的。而且呢，这些慢性病多了以后呢，我们经常在服药啊，服的药一多，本身呢这个药的副作用也大，也加重了肝脏的解毒功能。所以呢，灵芝本身呢，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肝脏，使我们肝脏解毒的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而且长期服用还可以减少其他慢性病药物对我们肝脏的损伤，这副作用减少，实际上从本质上呢也可以起到一个